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14集，黄沙之下。走了没多远的路，那口荒井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小四子第一次来，有些好奇地四周围望着。白玉堂看到远处果然有一些残垣断壁，当时可能有人在这里守着，等公孙带走了小四子才离开。马在井边停下，肃清下马，拿下挂在马鞍上的灯笼，点上摆在井边。四周围什么都没有，沙地上没有墓碑，没有坟丘。展昭帮小四子在井边点上烛火，插上香。白玉堂接过那个包袱，抬手轻轻一扬，漫天白色的纸钱飞扬。小四子将那束花摆在了井边，素清将披风垫在地上，小四子像模像样的跪着拜拜，顺便跟他爹娘说他现在可好了，爹爹可疼他了什么的。展昭站在一旁瞧着那口荒井发呆，白玉堂站在另一边看远处的废墟，素清靠在盾牌上瞧着远处漆黑的大漠。三人观察着四周围，有同一个想法，为什么将小四子遗弃在这里呢？公孙除了这里应该还会经过很多地方，有很多地方都比这里适合。白玉堂指着远处黑色的茫茫一大片沙漠问素清， 那边是鬼海吗？ 那边是骷髅海，往里走就是鬼海。 林焰火就是独自走进了骷髅海然后出来的吗？ 鬼域和骷髅海他常去，进去转几圈出来是常有的事。 里面有什么呀？ 他说没什么，都是些断壁，很多很多流沙坑，还有好多贝壳和珍珠。 贝壳和珍珠？ 怎么会有贝壳珍珠呢？ 大多都是黑色的珍珠和紫色的珍珠，堂主主要是去捡珍珠拿出来磨粉敷脸。 闻言，白玉堂和展昭嘴角抽了抽。这时正在拜拜顺便絮絮叨叨的小四子忽然歪着头开始跑眼前的沙地，展昭蹲下看他。 怎么了小四子？ 沙子下边好像有东西哦。 小四子给展昭看自己的手，上面有个红印子。展昭抓住小四子的手看，素清拿着匕首过来了。 小心，是蝎子。 哇，抓回去给爹爹。 展昭哭笑不得，小四子这点年纪其他一切正常，就是听到毒虫毒蛇毒蝎子的反应和正常人完全不一样，这都是拜公孙所赐。素清挖了两下，就听到匕首发出了叮一声。展昭微微皱眉，听声音像是某种金属。素清将匕首插在一旁，扒拉开沙子，发现下边的东西还很大，似乎是一大片金属，还有花纹。展昭拿着灯笼过来，正准备照一下，就听一旁白玉堂忽然开口：“ 骷髅海里是不是有人啊？” 展昭和素清同时回过头，小四子也回头看，就见远处漆黑一片的骷髅海里，朦朦胧胧，似乎是有一个人形出现。由于离得太远，而且这边亮那边暗，所以看不太清楚。随后那影子移动了，展昭和素清都站了起来，白玉堂微微皱眉：“ 是人，没错。” 原本应该人畜不入的骷髅海里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影，而且显然那人正在看着这边枯井方向的展昭等人。此时虽然不说夜半更深，但是大漠茫茫一片黑暗，远处一个鬼魅身影突然出现，悄无声息，还是叫人心惊。幸好这边都是高手， 素清在这一带生活多年，魔鬼城周遭他也十分了解，那个地方是不应该有人的。 什么人？ 素清问出话后，那人并没有逃走，还是站在那里不动，向着另一个方向走了两步。此时借着月光，白玉堂看清了那个人影，有些惊讶。那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从头包到脚，黑色的长发随意地竖着，脸上似乎是戴着面罩，身后背着一把弓。看身形瘦高匀称，可称之为强健。此人穿着软甲，从靴子到裤子都像是军装，有些像是赵普军营之中突袭部队精锐的装束。月光下，白玉堂可以看到那人的眼睛有淡淡的光芒，此人武功不低。那人虽然静静站着没动，但是目光却在众人身上游走，最后他的目光停在了小四子身上，只是他刚刚看了小四子一眼，就被展昭挡住了视线。展昭将小四子挡在身后，送给对方的眼神看着几分警告。那人抬眼，目光隔着老远和展昭相遇。小四子也站起来了，躲在展昭身后，露出半个脑袋，好奇地望着远处的人。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随着夜晚忽然一阵微风起，那人一抬手，砰一声，一个硕大的包袱被丢了出来。随后那人一转身，白玉堂就看到身边红色身影一闪。 妈， 白玉堂叫了一声，但展昭早就等着这一刻，对方一动他就动了，剑一样直冲那人而去，显然不想让他就这么走了。黑衣人似乎也对展昭几乎瞬移一样的轻功吃了一惊，往后一仰，引入黑暗。展昭紧随他而去，白玉堂一纵身跟了过去。素清想去，就听白玉堂留了一句话： 看着小四子。 素清站在原地，回头跟仰着脸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的小四子大眼瞪小眼。此时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追着那黑衣人进了骷髅海。素清急了，果然以这两人的性格根本不会管什么骷髅海还是鬼海，直接进去再说。从袖子里摸出联络信号，素清将响箭扔上了天，啪一声，红色的联络信号炸开，形成了一只火凤凰。而此时火凤堂里，林焰火走了出来，他已经看到了远处的信号。城楼上，桑奔皱眉， 信号在骷髅海附近。 林焰火打了声口哨，随后往城楼上一跃，魔鬼城的城门大开，马嘶声传来，一匹黑马像是踩着火一样奔了过来。林焰火纵身一跃，落在了呆呆背上，却听到身后也有马蹄声，回头一看，初七杀到了。他正纳闷，邹良也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上了初七的背。林焰火瞟了他一眼： 哎，你去干嘛？魔鬼城是我的地盘。 小四子是我家小王爷。 林焰火眨眨眼，就见邹良一踹初七的屁股，初七一马当先冲呆呆前面去了。 死哑巴，抢我风头、啊、 林焰火话没说完，被初七跑到前边的呆呆先疯了，撒开四蹄狂追。林焰火差点被他甩出去，赶紧拽住缰绳。城楼上，柳寒星和诸葛音就看到两匹马一转眼就跑没影了，也有些无语。另一边，罗子木带着几百火凤堂的人马已经追出去了，天尊和阴侯还有无杀大师听到动静也出来了。 这是干什么去啊？ 刚才素清说小四子想去自己被捡到的地方祭奠一下爹娘，展昭和白玉堂陪着他去了，可能是出了什么事。 哦，哎，我们去救孩子们吧。 天尊兴致来了，抓住阴侯的袖子，阴侯嘴角抽了抽看着他，乌沙大师也叹气，天尊还挺来劲儿。 快点啊，他们遇到坏人了。 阴侯无语，盯着天尊看了良久。 你以为你家孩子是什么善男信女啊？该担心的是被他们遇到的坏人吧。 天尊瞄着阴侯良久，不满地扁着嘴靠墙。 孩子大了一点意思都没有。 而此时骷髅海中还没来得及隐遁入黑暗中脱逃的黑衣人被展昭一把拽住了肩膀上的弓，黑衣人回身就是一掌，然而展昭已经不见了。黑衣人微微皱眉，抬手一甩袖，两把长刀落了出来，他双刀在手，回身就是一刀，双刀砍中的是出鞘的巨缺。白玉堂落到两人附近的时候，就发现四周围飞沙走石，展昭已经跟那个黑衣人打了起来。站在外围旁观的白玉堂观察着那个黑衣人的功夫，忍不住皱眉，这黑衣人的打法快准狠，动作简练利落，十分的实用，一看就是个当兵的。展昭跟他交上手也有些吃惊，此人功夫甚好，而且似乎实战经验丰富，但是功夫看不出是什么门派，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黑衣人此时似乎只想尽快脱身，倒是并没有要置展昭于死地的意思，而展昭只是想抓住他，问问他是什么人。展昭这么想抓住他，一方面是因为他出现在这神秘的骷髅海，另一方面是他刚才盯着小厮子看，幸好他的目光里似乎只有探究而没有什么恶意，起码展昭没感觉到他对小厮子会造成威胁，不过还是要问清楚。白玉堂见两人一个想跑一个不让跑，但双方都不想伤到对方的打法也有些无语，这打到明天早晨都停不下来。正这时四周围风声又大了些，白玉堂微微侧耳听了听，他感觉到地底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展昭也感觉到了沙地地下有什么在快速的移动， 小心。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